这是庄世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二第61首诗，丹青引赠曹霸将军，杜甫。 丹青引荐卓霸将军，杜甫。将军威武几子孙，一剑为师为亲文，英雄家己随意，文采风流兼善尊，学士且下为夫人，当婚无故枉有君，但请不敌老将军，富贵以我日夫魂，开元之鼎上应见，声音所向南分殿，凌烟宫城小眼斜，将军何必开心面，连线脱险进强关，兵将要刚第一战，不讲我讲梦话个当，英主杀伤来参战，先得天马玉花窗，话讲一三莫不懂，昔日天来七地今日强看新殿红，家为将军何惊慌，以前参当经验中，熟悉丢掉尽量存，一线万个换马空，玉花卡在二十线，十线定将叶相献，自尊含巧吹素剑，一言太薄该丢掉，地主憨干做入线，一领瓦马江苏县，敢为瓦家不瓦滚，严肃化流气雕霜，将军想我该有心，我红的书也下贱，这件漂泊干过节，你把心想心落人，多强换做上岸边，世上没有一杆兵，但看过来身边的终于看见亮的星。 完 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